你劝宁静，曼叔你劝不动。就算你有这个本事，这也是志远和宁静他们俩的私事儿，咱们最好少管。管好了倒好，那要是管不好呢？要是这两个人和好之后，将来又闹离婚呢？ 哎，你说你这个人啊，你看问题怎么老是这么冷静客观呢？ 就是因为你不冷静不客观，我才显得是这样的。 陆泽熙挨着默默坐下了。我有个想法，我这儿想找人商量呢。这不是你刚好来了吗？我呀， 我说了，别人的私事我不管，你这几个朋友的事儿我管的还少吗？半点好处没捞着，就上回为了对付那个什么傅丽丽，还害得我受伤住院了，到现在你那骗的同学还逍遥法外呢，还管呀？ 不是，你看你，你又不是一种贪图回报的人。 我就是。 行了行了啊，我正经跟你商量的啊。我想着他们不是要离婚吗？可以啊，现在有一种假离婚啊，也不是假离婚，应该叫做试离婚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陆泽熙掏出了手机，打开了搜索引擎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个百度百科上有解释的，说这个试离婚就是啊，在两个人都同意离婚的情况下，不急于从法律上履行离婚手续，在生活上先真正离一段时间，给婚姻呢一个缓冲期，使双方在远离婚姻生活各种内容的环境下，品尝没有另一半的滋味，同时呢，也是双方能够冷静地对婚姻进行反思，对他或他进行再认识。 默默一把夺过手机看了几眼，这上面不是说了吗？这是离婚，又不是法律上的概念，说到底还不是没离吗？ 哎，那你说，要是现在他们俩真离了，这往后又后悔了呢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就跟现在老八似的，刚才你不就在他后面来的吗？你没有看见吗？ 我看到了呀，老八跟个巨型僵尸似的，我在他后面喊了他好几声，他都没听着。 他这就是因为后悔呀，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想复婚了，可人家海丽呢，根本不鸟他。 默默沉凝片刻才说，可是这方志远和周宁静他们俩能答应吗？ 答应不答应的总得试试吧。陆泽熙说完了，伸手去揽默默。那什么，咱俩好几天都没那什么了，你不想、啊、 哎呀呀，陆泽熙，我发你思维跳跃怎么那么快呀、啊、我都快跟不上了。 你把手拿开。 我就不。陆泽熙一下横抱起了默默，就往房间走。 转到病房以后，方舟子的情况也有了好转，孩子不哭不闹，只是一手拉着方志远，另一只手拉着周宁静，片刻也不松开，就好像一松开爸爸妈妈就会消失不见了似的。方舟子睁着大眼睛盯着方志远说， 爸爸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住啊？ 方志远努力地组织着语言，爸爸最近特别忙啊，而且过几天呢、啊、还得出趟远门，不过爸爸答应你，以后啊每个星期都会回来看你的。但实在没有办法告诉孩子，他和周宁静即将分开了。 方舟子转向周宁静， 妈妈，是不是你不让爸爸回家的？ 周宁静一愣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 妈妈怎么会不让我回家呢？周子，爸爸说了，最近呢、啊，爸爸工作很忙。 嗯，我不喜欢这样的爸爸，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家，没有爸爸的家，我不要。 周宁静摸了摸方舟子的小脑袋，周子，小声点啊，等一会儿，医生阿姨听到了，该批评你了。是不是 这个时候 陆泽西抱着一个硕大的玩具熊走了进来。周子，他的边上跟着默默。 周子自从上了幼儿园，嘴巴变得甜了很多。 叔叔好，漂亮阿姨好。 陆泽西说，哎，好好好啊，让这个漂亮阿姨陪你玩一会儿好吗？叔叔呢，有事情要找你的爸爸妈妈商量。 嗯，方舟子点点头。 陆泽西看了看方志远和周宁静，你们俩出来一下。三个人离开了病房，陆泽西走在前面，方志远和周宁静虽然跟在后头，却都是云里雾里，不知道陆泽西要干嘛。他们走到医院里面的一个茶吧，陆泽西让他们俩坐下，这才从包里掏出了两份协议书。先看看吧，我就是这建议。你们要是不同意啊，往后你们这个事情我就再也不管了。 周宁静拿过协议书。 什么呀？ 是离婚协议书。 方志远也不明就里，看着陆泽西。陆泽西微笑着说，最近几年呢，开始实行的新玩法啊，叫是离婚。我倒是觉得你们俩可以先试试这个。 周子和默默似乎玩得很开心。周子偏着小脑袋问默默， 阿姨，你认识我爸爸 啊？认识啊。 我爸爸真的那么忙吗？ 嗯， 爸爸最近一直都没有回家睡觉呢。 默默一时语塞，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个孩子，只是看着周子眼里的泪花，不免想起了儿时的自己。因为默默母亲是老齐的外室，老齐几乎很少出现在他们母女的生活里。默默也曾向周子不止一次地问过母亲，为什么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为什么他的爸爸总是那么忙。因为这样，默默对婚姻总归是没什么期待的。要是婚姻真的那么神圣，老齐就不会有外事了。当然，这世上也就没有默默了。默默跟在陆泽西的身边，像个观众，看着他这些朋友，当然，也包括陆泽西，看着他们这些朋友的闹剧，一出一出，接连不断。如今，在默默的视角，聚光灯已经打到方志远和周宁静的身上，他们正面临着婚姻危机，而面前的这个小女孩，他们俩的孩子对此半懂不懂，只是用她的天真揣度着。默默对周子多了几分怜惜，拉着他的小手给他讲起童话故事来。 医院茶吧，方志远和周宁静沉默着。陆泽西喝了口水，指了指那两份是离婚协议书说，我呢也只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啊，你们俩到底要怎么做，我是没有权利干涉的，也干涉不了。志远，你知道我的，我生平最讨厌的那句话就是，我这是为了你好，所以我也不会指点谁教导谁。只是既然你们结婚前也是慎之又慎才决定走到一起的，只要分开了，那是不是也应该冷静下来好好的想想呢？方志远看着周宁静。 周宁静欠欠身，对陆泽西微笑， 老陆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还要回病房陪周子呢，我先走了。 宁静，方志远叫着。陆泽西给方志远使了个眼色，方志远这才噤声了。等周宁静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，方志远说，不管怎么着，我还是得谢谢你的。 你瞧你，在我这儿你就别说这个话了，有意思吗？方志远苦笑着说：“看你已经这样啊，心意已决了，不会再回头了。都是我自己作的，我谁也不怪。我之前呢都跟商量好了，我同意协议离婚。什么？你同意协议离婚了？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啊？昨天晚上才想明白的，也许早就该想明白了。老罗啊，你这个建议呢其实很好，可是晚了点儿。”方志远说着点上了一根烟，在烟雾里鲁泽西看到方志远那熬得通红的双眼，眼底是一片死灰。 见周宁静回到了病房，默默便要告辞。出于礼貌，周宁静送默默出了病房。周宁静笑着对默默说：“哼，看不出来，你还挺喜欢孩子的。嗯，周子很可爱，也很懂事。哎，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谁啊？我和老陆。对呀，我看老陆一天到晚在朋友圈里秀恩爱，恨不得昭告全天下。老陆的历任女友可是谁也没有这种待遇的，看得出来这次啊，老陆是认真了。”默默笑了笑说：“结婚再说吧，别的不说，看看老陆这几个朋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接。默默，你可别受我们俩影响。我和方志远分开，那是有个人原因的。至于海丽和老八，他们嘛，也总归有自己的苦衷。倒也不是因为这些，怎么说呢？我对婚姻这事儿啊，没什么期待。我一直就是这样，我不是被谁影响的。”周宁静疑惑地看着默默。默默笑了笑说：“宁宁姐，你别这么看着我呀，跟看怪物似的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，对吧？有的人呢追求现实安稳，有的人呢只愿意享受当下。宁静姐，你就当我是后者好了。”“也是哈，不过你就不怕你爸爸妈妈着急呀？”周宁静略微有些尴尬，随口接了个话茬儿：“哎，我妈不在世了，还有我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所以呢我沉默的人生一直是我自己做主，现在也只能自己做主了。”“哦，抱歉。”“没事儿，宁静姐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周子刚才一直在问我，说他爸爸为什么那么忙，而且妈妈还总是加班。”周宁静微微地低下头。默默又说：“哦，宁静姐，我多事儿了，抱歉。我就是觉得孩子虽然小，可是有些事情呢他其实比大人还明白。这世上呢好多职业都需要持证上岗，可是好奇怪，偏偏是父母这个职业不需要培训，也不需要资格，就好像是个有繁殖能力的人就可以成为人家的父母。”周宁静可不笨，自能听出默默话中有话，却又不好辩驳，也无从辩驳。“宁静姐，你别多心啊，我只是有感而发。每个人成长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，对事物的看法那也不一样，对吧？”周宁静顿了顿问道：“默默，你也想劝我是离婚？”“宁静姐，如果你了解我多一些，你就会知道我呢是那种自扫门前雪的家伙，除了我自己全世界我都不关心。只是不知怎么，我今天看了小周子，不免想到了 小时候的我，所以我话多了一些。当然了，周子人比我幸运，他有爸爸。林静姐，这世界上每天都有人离婚，不缺你们俩这一对儿。想和相爱的人在一起也许很难，想分开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周宁静还想说什么，默默挥挥手转身走了。 不多时，于大敏、方富和方青云来到了医院。方富自知理亏，只是默不作声。至于于大敏，看着孙女儿那憔悴的小脸蛋，心内对周宁静再也不满也强压了下来。方青云替父母向周宁静道着歉，并且拍胸脯保证一定劝说父母让他们不要再管哥哥嫂子的事情。方志远呢，果断地提出马上送二老和妹妹回齐镇，这倒有些让周宁静意外了。于大敏自然是不情愿的，但是儿子态度很坚决，女儿呢又敲着边鼓，指望息事宁人了。平素极少发脾气有些面的方志远，一旦爆发起来还是蛮有威慑力的，这于大敏才答应了。 周宁静按照惯常给二老备了一些礼物让他们带走，反正他们每次来卯城，周宁静从来不会让他们空着手回家的。周宁静以往这样，于大敏和方富绝不出什么，儿媳妇吗？孝敬公婆怎么都是应该的。可是在这个当口，儿子儿媳离婚在即，儿媳的行为还是颇让他们不是滋味的，半是意外半是感动。于大敏本想了一堆连哄带吓的话要说给周宁静听的，周宁静的这堆礼物结结实实地堵住了于大敏的口。 方志远开着车，方青云在副驾，于大敏和方富在后座，一家子正赶往齐镇。 于大敏一边叹气一边斥责方富，说他不按常理出牌，不听他的指挥，本来他们是有理的，这么一闹反变得没理了。你们几个还包括你老方，没一个让我省心的，都给我听好了。志远，你这婚呐，咬死也不能离呀。周宁静他爱怎么折腾随他便，要真的离也可以，孩子得留下。还有青云，你明天给我回哈尔滨，该生二胎生二胎，别给我作。作什么呀？你还以为你离了婚还能找一个更好的呀？做什么大头梦呢？ 方青云刚想张口，方志远说话了。妈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跟宁静协议离婚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包括孩子。 你这是要气死我呀你！ 孩子还小，离不开妈，就这么简单。 哎呀，停车停车，给我停车。于大敏去开车门，可是车门早锁上了，哪能打开呀？ 方富急了，你这发什么疯啊？这孩子开车呢，要有好歹咱这一家子都得送命了。这个 呸呸呸呸呸呸，给我闭嘴。方青云再也忍不住了，大吼起来，别吵了。车厢内瞬时安静下来。方青云哽咽着说， 哼，回回回，我明天就回哈尔滨，像你说的那样去给人家当生育机器去，满意了吧？嗯。 于大敏也哭了。啊，老方，你听听这孩子啊说的都是什么话呀，这是要气死我呀。哎呦，造孽呀，我于大敏造了什么孽呀？方青云摇了摇嘴唇， 妈， 您就修修心吧，算我求你了。儿大不由娘，我们的事儿您就算是要操心，那也操心不过来的。趁着您还身体健康，想想金福您不好啊。我这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你一两回，我不想跟你闹一不痛快。我回家就是因为心里不痛快，想着见到你们能高兴一点。你这样我能高兴吗？我回哈尔滨以后我能放心吗？于大敏啜泣着说， 哎呀允呐，我没让你明天就回去啊，那不都是气话吗？都是被你哥给气的。 妈，我哥可气不着你，你受的气一多半是自找的，怪不了谁。妈，你要是冷静下来呢，那我就多说几句。哥嫂真的离婚了，孩子给嫂子了，这都没什么。女人十月怀胎是怎么辛苦你不知道啊？你让嫂子放下周子，那不等于要她的命吗？何况做错事的是我哥呀，孩子跟了嫂子，但是血缘关系是变不了的呀，孩子还是我哥的，永远是我哥的呀，他也永远是你的孙女啊。再说了，人嫂子心眼不坏，往后你们要看孩子，那嫂子哪有不看的呀。再说啊，我哥还年轻，肯定是要再娶的，重新组建了家庭，那孩子还会有的。这些道理妈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呀？于大敏想了半晌突然问道，哎，对了，志远呢？那个女的也单着呢？ 方志远不解地说，什么？是谁呀？ 哎呀，就那个和你那个的那个你的女同学。 不是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方志远这才明白于大敏问的是百成。 你要是离婚了，就那个你的女同学，她能嫁给你吗？啊？方志远傻眼了。方青云觉得自己那一口老血马上就要喷到挡风玻璃上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，是那狂乱的风。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。如何相信，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 一家一团去旅行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，11天自由，行程分类，专车专导，服务专享，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。欢迎致电1200-9898，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。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住院服务联合会 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 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方志远和周宁静约定了去民政局的时间，在这之前，方志远提出重新拟定离婚协议书，周宁静欣然应允。两个人约的是晚饭，方志远特地选了一个周宁静之前一直想去的高档餐厅，吃的是法餐。不知怎么，这天呢，他们俩极有默契的都精心地修饰了自己。当周宁静一袭红衣进门的时候，方志远甚至主动地站起来迎接，还绅士地拉开了椅子。 周宁静开门见山，丑话说在前头，房子一人一半，孩子归我，另外我能够承受的极限就是把车子给你。 方志远摇摇头，我说过的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今天约你来啊，就是为了把离婚协议改一改。 即使这样，我也不会感激你的。 我连你谅解都不奢求，更没有想过你会感激。方志远说着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里面有30万。不怕你笑话，这是我现在能拿出的所有的钱了。我得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，这30万你拿着，把妈和宁海哥的钱给还上吧。 周宁静愣了一下， 夫妻长就要散了，这或许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了。 我不要，按照协议债务对半，既然你把房车都给我了，债务也该由我来承担。我选择诉讼离婚，本意从来不是让你净身出户，是因为你一直不同意离婚。是，我周宁静现在是缺钱，我也喜欢钱，但是我不能要你这笔钱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30万就能抹去你的过错？我周宁静的老公给别人睡了几次， 他的身体和我的尊严就值这30万。 宁静，到了这一步了，你又何必说这些呢？宁静啊，这钱就当是我给孩子的吧。 周子这边，你按月支付抚养费就可以了，我们不会多要你一分钱。周宁静转动着手腕上的手表， 表盘上的碎钻闪着光，打到了方志远的眼上。方志远笑了笑，是啊，也许你已经看不上这点钱了。 周宁静循着方志远的视线也看了看自己的手腕，很好奇这是谁送的，是吗？ 的确好奇，只是我问了你也未必会告诉我。 跟你猜的一样，麦克送的。周宁静如实相告，这表的价值17万，接近我2年的薪水，我很喜欢。 方志远万万没有想到周宁静会说出这番话。 这是麦克给我的生日礼物，而且麦克从香港回来以后还送了我一支钢笔和一瓶香水。香水是大陆货，部门的女同事人手一瓶，不值一提。钢笔倒是不错，市价5000，他只送了我。不过有2点我要说明，首先我和麦克之间什么事都没有，其次我收下这块表是因为麦克坚持要送给我，当然不排除我有那么点爱慕虚荣。我确实喜欢这块表，这块表闪亮奢华，是我一地鸡毛生活里的惊喜。我和你恋爱的时候，我总以为我们能够抵御一切，很显然我们都没有。 方志远整个人僵在了那儿。 周宁静像是瞬间放飞了自我一般继续说着，我承认我对麦克有过那么一点心动，这本是一个秘密，如果今天不对你说起，怕是连我自己都快要忘记了。 方志远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宁静， 怎么了？干嘛这副表情？难道这点事比你和百成的苟且还严重吗？对了，我呀还差点就跟着麦克去了香港，他本想趁着出差带我出去散散心，要不是那个叫慕华的通知我说你又和百成厮混在一起，我闹了那么一出荒唐的捉奸，再到我实在忍受不了想早点和你离婚，也许我就跟着麦克去香港了，我也有机会背叛你了。哼，真可惜。 宁静，你不会那么做的。 为什么不？咱们俩既然是同床异梦，况且你都上了百成的床了，那我偶尔睡在别的男人床上好像也没有差别吧。 你不会的，你不会，你不会的。 你激动什么呀？周宁静抬眼看着方志远，不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？我们这段婚姻马上就要走到终点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 宁静，我知道你这是故意在气我。麦克，麦克的什么都不是，他不配。 他不配？我倒不这么觉得，现在我只觉得我配不上麦克。是在北京的时候，麦克确实骚扰过我，我很反感，也对他有敌意，可是北京回来以后，我对麦克有了新的了解，他这个人其实很不错。中间有一次他跟我表白，但是话没有说透，不过我能够理解，他说他对我的感觉也产生了变化，他很喜欢那种感觉。 别再说下去了好吗？ 让我说，说出来我心里就踏实了。对了，差点忘记告诉你，现在整个新天地都是我和麦克的花边新闻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他们说我和你离婚是因为麦克，很有意思，对吧？ 周宁静，方志远再也忍不住了，到此为止吧，我不想再听下去了。 不， 我还有话要说。 鲁泽西的公寓，老八一个人窝在沙发上，正在看电视。鲁泽西和默默约会去了，沉醉在爱河里的老陆跟变了个人似的。他一接到了默默的电话，就屁颠儿屁颠儿的出了门。本来嘛，都是他对女朋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，在默默这儿呢，全都反过来了。方志远也不在，据说他和周宁静在吃最后的晚餐。对面的毛俊呢，应该还在外面忙活。谁能想到，原来他的妈宝富二代现在为了十几块钱，甚至几块钱，居然亲自骑着小电驴到各处去送花。敲门声，老八不情不愿地站起来，隔着猫眼儿，他看到了明航。明航手里还提着一堆吃的。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带来了。老八挠了挠头，对，进来吧。两个人这段时间都没有单独相处过，各自心里都有些沟壑，此刻见了面颇有些尴尬，又都尽力地装出哥俩好的样子。明航笑着把一应九十放在了茶几上，说：我在微信群里啊，看到老陆说自己在约会，志远呢也在外面，我就刚好路过你这儿，我就想啊，你可能还没吃饭，我就上来了。老八吹着手压住内心的不安。谢了啊，那什么，我给你泡杯茶。不用。哎，老八，你坐下，咱俩都坐下。我呢有个事儿跟你商量。哦，有事儿？不是，你先吃点东西啊，咱们边吃边说。那你先说吧，我这儿还不饿呢。啊，那什么，老八，是海丽的事儿。海丽啊，怎么了？老八有些紧张，不确定明航接下来要说什么。明航说：嗨，就我那小泡咖啡馆，你也知道，没什么前途。反正啊，这年头有情怀的东西都没前途。哎，我一大学同学啊，叫阿芳，你见过？他不是有家公司吗？他们那公司啊，正招人呢，看中了海丽了。嗯，海丽不在你那儿待着了？是，今天我陪她过去面试了。阿芳特别欣赏海丽啊，觉得特踏实，有想法，私下跟我说呀，往后要重用她。老八想起了海丽说的要远远地躲开她和明航。哦，海丽自己怎么说呀？海丽也愿意，那不挺好吗？挺好啊，你跟我说就这事儿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是你让海丽来我这儿是吧？现在这海丽要走了，不是我怎么着也得给你打声招呼是不是？哦，我就替海丽谢谢你了啊，你给找一好工作。哎呀，都朋友，谢什么呀？老爸忽然说：“明航。”对不住了。什么就对不住了？这哥们之间呢，有些事情能让，有些事情不能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我知道你懂。明航沉默着。老爸拍了拍明航的肩膀：我不会说话，但是该说的都在刚才那句话里边了。明航皱了皱眉，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，说：不是，你是干嘛呢？你神经兮兮的，你那什么，我有事儿啊，我得先走了啊。 法式餐厅荡漾着浪漫的背景音乐，方志远和周宁静对坐着。周宁静看着即将成为他前夫的方志远说：我还有话要说。 可是我不想听。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？哦， 我和麦克的花边新闻是新天地最近的头条。怎么说呢？志远，我不讨厌麦克。假如我要出轨，麦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对象。 你用不着出轨。明天我们到民政局办完了离婚手续，你想和他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没人管得着。 生气了？ 没生气。 方志远，你现在有点理解我的感受了吧？我和麦克还没怎么样呢，但是你可摆成呢。你们翻云覆雨的时候，有谁想过我的感受？ 都结束了，林静。 是，正是因为一切都结束了，所以今天在这里，我终于可以和你坦诚相对了。我受够了，受够了自己，也受够了你，更受够了这糟心的生活。什么白头偕老，风雨同舟，全是假的。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我所有所有关于未来的规划里全都有你，有孩子，全都跟这个家密不可分。但是突然有一天梦碎了，稀碎，我不甘心呐，方志远。但是不甘心又有什么用呢？ 周宁静的话一字一句的锥刺着方志远的心。周宁静的神情宁和淡定，语气里没有抑扬顿挫，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情绪起伏。周宁静说的就像是别人的故事。吃完了这顿饭，从此变成陌路。虽说因为孩子两个人还会见面，只是那个时候方志远坐立难安。他注视着周宁静，这个从大学时代就陪着自己一路走来的女人。是啊，即将成为他前妻的女人。大学毕业，两个人同回某城的那天，忽然浮到了眼前。那个时候他们是如何的踌躇满志，如何的意气风发呀。畅想着未来的种种，恨不能一夜白头，却又舍不得细水长流。方志远低着头，你现在一定特别后悔吧？后悔跟我在一起，后悔跟我结婚。 是我太天真，以为生活和那些言情小说一样，爱情终能战胜一切。可是我忘了，我的爱情一开始就是自己的一厢情愿。 不，宁静，不是那样的。宁静，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百成，我也从来没有奢求你会忘记百成。毕竟百成是你的初恋，一个本来已经消失在你的生活，只存在你回忆里的人，我拿什么跟你的回忆去抗衡呢？ 每个人都有过去的。 我没有，我的过去只有你。我哪里比百成差啊？为什么你当初先看上的是他呢？读高中的时候，看着你们俩恩恩爱爱，诗情歌赋，谈理想，谈人生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我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自己，你和百成才是一对儿，我不应该有嫉恨，我也没有权利吃醋。后来百成离开了某城，我以为我有机会接近你了。我知道你一直想去广州上大学，可是你理想中的大学对我来说简直遥不可及，离高考只有三个月了。那三个月我拼尽力气学习看书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，我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和你上同一所大学吗？ 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啊。 我从来没跟你说过这样。哼，我要怎么跟你说？我跟你说了，你也许会感动， 但那些感动又有什么用？咱们俩结婚之后，我为你，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，这些你不知道吗？你只觉得我专横，控制欲强，恨不得时时刻刻把你攥在手心里，在你眼里，我早就一无是处了。 宁静，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？宁静，你怎么可能会一无是处呢？ 哼。周宁静，嘴角上扬，带着一丝笑意，眼里却尽是苦涩。志远，我不懂，真的不懂。别的女人能够轻易得到的，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会那么难？我的婚姻，我的生活，全都如此不堪一击。你知道吗？百城回卯城以后，我慌了，我真的慌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把周子接回来吗？ 方志远看着周宁静，他沉默着，等着他继续往下说。 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方志远，你已经结婚了，已经有孩子了。我什么都比不上百城，可是我有孩子，我和你方志远有孩子。周宁静情绪微微有了波动，眼圈泛红。 宁静啊，你又何必妄自菲薄呢？ 我何必妄自菲薄？我有太多太多妄自菲薄的理由了。百城和你有那么一段过去，无法抹去的过去。百城还有一家餐厅，有一个有钱的爸爸。百城比我漂亮，比我有魅力。他在新天地的顶楼，每天踩在我的头顶还不够，他还占据着你的回忆。我费尽心思都得不到的，他百城不费吹灰之力。当我在殡仪馆看到你们俩站在那里说话，就只有你们俩，我感觉天都要塌了。志远，我的生活就是在那天失控的，就是在徐子文出殡那天。 那天你到殡仪馆了？ 是，我去了。也就是那天，我找了那么久才看中的学区房被另一个人捷足先登了。也就是那天，我知道百城回来了，亲眼看到你们在说悄悄话。也就是那天，我第一次发现我们的性生活也出了问题，你的敷衍无力，你的垂头丧气，我全都明白。志远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一切都变了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87.6 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。